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外面的人是谁？ 我爱你，亲爱的，你愿意吗？ 我一定要替家父报仇。 你知道打开这个盒子会发生什么吗？时针走动，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我叫秦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勤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谷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迷局。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克勤局诡案录》，敬请收听。演播何浩然。 在上一集中，为了证明我的清白，向一一证明我并非是置胡博士死生于不顾，我决定让他们看一看那个与我搏斗的黑色的像龙一样的怪物的尸体。可当我们再次打开那个黑色口袋的时候，里面散发出来的恶臭甚至可以直接让我和谷姐晕死过去。等我们醒来的时候，依依不见了。我的喉咙口依旧好像有一团腥臭的血块堵着，呼吸也依旧不畅快，口鼻里也全都是腥臭味，不过终究还是醒过来了，并没有死过去。我努力地站起来，刚一站起来，胸口又是一阵翻江倒海。我赶紧左摇右晃地跑向了洗手间，只见胡依依坐在洗手间的地上，背靠着墙，闭着眼，歪着脑袋。一阵呕吐，一团乒乓球大小的像融化了的柏油一样的乌黑的东西从我的喉管里涌了出来，喷在洗手池里，又腥又臭。我赶紧放水冲掉，吐过之后就如同一个终于从深深的海底浮上来的人一样。我狠狠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又吐出来，呼吸恢复顺畅，新鲜空气源源不断地进入肺里，污浊气体不断排出体外，把体内的空气统统更换掉之后，整个人逐渐清醒起来。现在我才发觉，这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大口大口的呼吸新鲜空气更令人感到幸福和满足的了。谷姐和胡依依也相继醒过来，都跟我刚才一样，吐出那口恶臭之后，迫不及待地使劲呼吸。我踌躇着半天，憋住气，咬牙再次推开了画室的门，三下两下把那个敞开着的塑料袋封好，再套两层新的袋子，全都打上死结。当晚我把这条带着恶臭的黑龙和制服它的头骨一起装进一个密封的铁皮箱子，然后我们租了条带定位导航装置的小船，把箱子沉入了北纬31度某某分、东经120某度某某分的大海底。这个决定是我和谷姐以及胡依依三人商量后的最终意见，因为除了这漆黑的大海底，偌大的一个世界，一时还想不出来第二处不会被他人发现的地方。田永生被我电晕之后就一直昏迷着，直到事后的第二天上午八点才醒来，足足一天一夜没吃没喝，也没有排泄。而正常情况下，一般人被电晕之后最多四个小时就能苏醒。田永生一醒过来就闭着眼睛说要喝水，喝了足足两瓶矿泉水之后他才睁开眼。没等我们问他，他倒是一脸迷惑的连问我们： 你们是谁？这是哪儿？你们在干什么？我怎么会在这儿？ 我们起初以为他是在装疯卖傻，可是没有。15年之前的事情他记得是清清楚楚，村里的老乡阿莲以及自己和他的约定都记得分毫不差，可最近15年里发生的事情他却一点印象也没有。不是记不起来，是完全不知道。什么 OSM, 什么隐形材料，什么沙漠孤舟，他通通都不知道。在做心理测试时，面对徐少校、胡博士和胡依依，听他们讲起这几年发生的事情的时候，田永生的心电波没有任何异常，即使再镇静的人也不可能做到这样。出现这种结果，我们推测有两种可能。一，这15年里田永生并不是真正的田永生，就像机器人一样，他的身体只是一个外壳，起主导作用，是他身体里面的 CPU。 二，这15年里田永生还是正常的田永生，这15年里发生的事情也确实是他本人所为，只不过昨天因为被多次电击，他受到过度刺激，丢失了这15年的记忆。不管怎样，现在的田永生完全不知道这15年里发生的一切，所以我们也不清楚他最近的计划安排，也不知道他与沙漠孤舟里面恐怖分子的联系方式。徐少校对此也一无所知。时间不等人，当务之急不是怎么来审判田永生，也不是追究他为什么会出现目前这种状况，而是想办法尽快救出被困在沙漠孤舟里面的人质。像这样规模的恐怖组织，肯定制定有在长期失去头目指挥下的应急预案，而且多半还会是过激的方案，很可能会做出极端的报复行为。立刻向上级汇报。整件事情太不可思议，已经超出了一般人能够理解的范围，我们也有太多的事情无法证明。在这样云谲波诡的情况下，我和谷姐徐少校商量之后，决定暂时不冒这个险。现在的局面越少人知道越好，可我们一时都想不出万全的营救之策。正当大家苦苦思索却依旧一筹莫展之时，已知道整个事件前后始末的田永生却提出了一个方案。毕竟是个智商高经验丰富的领导者，又是 CICA 培养出来的高材生，而他提出的方案我们经过缜密的推断认为确实非常可行。最重要的是，不管真相如何，田永生还是 OSM 的领导者，也是孤舟外营救力量的负责人，更是孤舟内恐怖分子的真实首领，只有他能执行营救方案。我们当然还不能完全确认田永生是否只是被神秘力量利用，说不定他精心设计好了陷阱等大家去跳呢。即便是陷阱，不下去看看，永远也不知道他有多深。我看了看谷姐，他向我点了点头，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陪田永生回到了沙漠孤舟，徐少校向孤舟里的恐怖分子喊话，田永生将军要求与他们的首领当面谈判，地点就在孤舟大门外50米处的戈壁滩上，就田将军和他们的首领两个人。恐怖分子是田永生的人，虽然他们会疑惑田永生为什么突然这么做，但肯定不会不答应。果然从沙漠孤舟里面出来了一位蒙面的黑衣人，田永生悄悄地把一张事先准备好的小纸条交给了他，对方心领神会，然后双方开始装模作样的谈判。谈判当然没有任何结果，随后双方各自愤愤然返回。田永生交给对方的纸条上这样写着，计划有变，要一架直升机，留一位兄弟看守，其他人今晚6点全部登机撤走，同时带上2名人质掩护，正东100公里处降落，有人接应。 为了不让对方产生怀疑，他特地交代随身带走两名人质。很快，孤舟里面的恐怖分子就提出，要我们派一架直升机于今晚6点准时在沙漠孤舟前候着，备足了燃油。飞机上除了驾驶员，不希望看见有第二个人，否则杀人质。晚上6点，一架墨绿色的直升机准时降落在了沙漠孤舟前的空地上。12个全副武装的蒙面人押着2名白大褂人质钻进了直升机。直升机起飞8分钟之后，在孤舟南10公里外的戈壁滩上降落。早已候在那里的特警戴着防毒面具进入了直升机，把12名昏睡过去的恐怖分子和2名人质抬出来，简直比囊中取物还来得容易。同时，在沙漠孤舟，一名特警穿上了隐形服，从密道进入实验室，轻而易举地就把留守在里面的那名恐怖分子制服，至此人质全部获救。整个沙漠孤舟事件的过程，只有极少数内部人知道。这件事情，军方经过调查之后，把案卷作为高级机密封存了起来。田永生本人自然也经历了军方的审查和军事法庭的审判，当然这都是小范围进行的。我们作为此案的侦破者和证人，配合了对他的调查和庭审。我和谷姐曾想把田永生身体里存有那条奇怪的黑龙的事情说出来，可犹豫再三之后，还是决定不再提起。现在无凭无据，录像无法显示，黑龙又已被沉入海底，整个过程没有其他人看见。我们说出这个，没有人会相信，不是把我们当成疯子，就是认为我们在故意帮田将军做伪证，这是需要负法律责任的。而且我们心里还存有疑问，那条黑龙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他会控制田将军并获取隐形服计划？这到底是一股什么样的神秘力量？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的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欢迎您继续收听。 田将军身上的谜还有很多，而这些军方的调查和庭审都没办法解开。田将军只能称自己是幡然悔悟，迷途知返，在最终时刻放弃了罪恶的计划并反戈一击。虽然这样的说法信服力不高，但法庭也只能采信，好歹田将军算是终止犯罪且自首立功。法庭宣判田永生获刑10年，他最终去了哪儿服刑，我们并不知道。在霍大哥消失整整3年的这天早上，他竟然真的如期睁开眼睛，完全恢复了，以前的事情也全都记得。当他得知距他离家出走已经过去3年之久的时候，他非常惊讶，他还以为最多也就1-2天。他首先向书记道歉，这3年让他受苦了，然后告诉了我们3年前他独自悄然离去的前因后果。自从那次海底考察回来之后，他对海底珊瑚礁洞里那个被小海豚们守护的头顶会发光的头骨一直念念不忘。那天晚上，他在梦里回到了那个珊瑚礁洞，洞里头骨顶上的光焰愈加明亮，熠熠生辉，好像在召唤他。那几只一直绕着洞口打转的小海豚此时也分裂在洞口两侧，一起朝他点头，像是在欢迎他。他感到了海豚们的需求，也是他发现了海豚们。这些海豚现在召唤他，这一定是有原因的。他不想再迟缓1秒钟，就悄悄离开了。本以为这么早去晚上就能回来的，所以也就没有告诉书记。他很急，不想浪费1分1秒，连衣服都没有换，独自一人带上1周前就已租赁好的小船和潜水装备就出发了。一到预定海面，就有几头小海豚在那儿等候他， 好像知道他会去一样。然后小海豚引领他下到海底，进了珊瑚礁洞里。洞里的头骨和他梦里的一样，头骨顶上的光焰比上次所见真的明亮了很多。他情不自禁地把手放了上去，抚摸头骨的顶部，顿时像触电一般，他一阵酥麻，然后就好像瞬间遁入了另一个时空，成为了另一个人。当他再次恢复正常时，眼前头骨顶上的光焰消失了。他看看手表，过去一个小时不到，背足的氧气已快用尽了。他感觉很累，抱着头骨在小海豚们的帮助下回到海面，爬上小船，然后就晕过去了。霍大哥一个小时的海底逗留，大陆上竟然过去了近3年。我们都怀疑那个珊瑚礁洞里是不是存在时间黑洞，就像宇宙里存在着无数看不见的黑洞一样，地球的某些角落里也可能藏着类似的地方。喝了很多水，吃了一大碗饭之后，霍大哥又给我们讲起在海底礁洞昏迷的那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作为另一个人金山度过的那3年的故事。古姐一一听过之后，在对这个故事里的两位主人公深感同情的同时，并不太相信这是真的，认为那只是霍大哥在神志不清时的虚幻性臆想。舒姐信，不管霍大哥说什么他都信，只有我半信半疑，努力回忆着。 我好像以前在哪儿听过这个故事啊，在哪儿来着？哎呀， 可是最终也没能想起来。依依取笑我：“ 你呀，在梦里吧？” 也许就是在梦里。这天下午，彤彤也睁开了眼睛，恢复正常。回医院检查的时候，头骨的裂纹已经奇迹般的愈合消失了。不管身体还是智力都没有留下任何损伤的痕迹，这段日子对他来说只不过相当于睡了一次超长的大觉罢了。霍大哥醒来的当天就出院回家了，我这个临时保姆的角色也终于宣告结束。当天晚上我躺在久别的床上仔细一看，发现头顶天花板上的那大块阴影已经没有了，也不知是哪一天不见的，天花板上干干净净，根本看不出那里曾经有过阴影的痕迹。对此我竟还生出一丝丝的怀念。不管这段时间里发生过多少匪夷所思的事情，总算都是过去了。尤其是霍大哥身体恢复的神速，只在家养了半个月就重新回到学校，一有机会他就给身边的人讲他在海底的经历。虽然他自己也弄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他坚定地相信那些都是真正的事实。当然听他说的人没有一个相信的，不过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警示意义的故事，甚至还有人提议霍大哥写一部小说，书名就叫做《梦里3年之东瀛人生》。霍大哥计划下一步去一趟日本，实地查一查在当年侵华的日军里是否真的存在那一个连队和那个叫金山的日本兵。一切回到正轨之后，舒姐依旧继续她的高级白领生活，对霍大哥的故事她是唯一深信不疑的人。 为什么不相信呢？相信有什么不好啊？她就是说这3年是被外星人掳走了，我也一点都不会怀疑。丈夫平安回来，儿子恢复正常，对我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且我现在也不怪上天了，相反我现在很感激他，因为这些年的遭遇我终于懂得了，在人的一生里什么是可有可无的，什么才是不可或缺的。 舒姐意味深长地说着。现在几乎每个周末不管多忙，舒姐和霍大哥都要停下手里所有的活计，带着彤彤去逛公园、野营、旅游，有时也会邀我同往。 我有时也顺便叫上姑姐，彤彤一直管我叫侦探小舅。胡依依回到了喀城，担惊受怕的生活终于结束了。爷爷和父母休养半年之后都重回各自岗位，他也重新坐进了大学教室，继续中断了三年的学业。我们之间经常短信联系，偶尔也网上视频聊天，他一直管我叫海豚先生，我也一直称他为龟龟小姐。有时他会发短信说想我，说可能有点喜欢上我了，要我等他毕业之后来上海。我也开玩笑说了，那就三年后见呗，不过到时候我都胡子一大把了，以为人夫也说不定了。他说那他就做我孩子的干妈。天气好的晚上，我经常去望归山顶，坐在以前和胡依依一起坐过的那条长木凳上，把手掌横放在眉上方。胡依依说的没错，这样确实可以看得更远更清楚，不是心理作用。谷姐和我现在依然在同一个办公室，由于这次任务完成的出色，我们连升两级成为 A 级侦探，因此每个月的奖金也涨了不少。我换租了一个带厨房的住房，每到周末谷姐就会来我这儿，约上一两个好友一起做一顿丰盛的晚饭。谷姐的厨艺了得，那比胡依依更厉害，在她的指导下，我想我的厨艺也至少连跳了两级。我和谷姐现在依旧是老同学好朋友好搭档的关系，再没有过肌肤之亲。太阳东升西落，月亮圆了又缺，西部喀城也好，东部申城也罢，照样车流人涌，人们按部就班地继续在各自的轨道上前行。我们都生活在一座休眠火山上，表面风平浪静，一旦活动起来则是万劫不复。幸亏有一群甘做无名氏的人们在时刻清理着火山口，这样即使火山爆发也会缓慢而稳定，就像壁炉中的火一样。至于隐形服现在在哪儿，用于什么，这是绝密，万万可透露不得。只是如果以后做了坏事被抓，不要埋怨自己运气太差，也不要一脸疑惑地看着警察。我现在在完成公司 C 部工作之余，还照常接受 P 部的业务。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可以来公司找我，尤其是在找人方面，不管是正常失踪还是非正常消失，我都很愿意为您效劳。我现在甚至觉得每一个失踪或消失的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不一般的故事，对此我充满了好奇。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藏在了许多年无人倾听。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即将为您推出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敬请收听。 道不尽的千古英雄，诉不完的爱恨情仇，忘不了的经典记忆，听不够的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邀您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第二堂开个右连班， 我是评书演员王月波。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八点，声音工坊。